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五威气乐活玩家 即係我發現最近就好多公司嘅同事呢就出去旅行啦，咁啊 Nico 都返嚟啦，因為好似唔知第二定第三次講啊，繼之前阿聰又去完日本啦，跟住阿 Winnie 又去台灣啦，而家輪到你啊，啱啱即係走完一轉係韓國加呢一個日本啊嘛， 係啊，去咗東京同埋首爾， 即刻 好開心啊， 成個人容光煥發起來， 差足電啊嘛， 哇真係差足電，你去咗幾耐啊你？ 其實呢我就星期六去到星期二左右啦，星期二夜晚啦，就喺东京嘅。咁然后星期三去到星期六呢又係去返韩国。咁点解我去韩国，其实係因为有个朋友婚礼，所以就要飞多转韩国咁样啫。 哦，咁啊喂，两转好开心啦。 係 咪个荷包有冇点啊，好 即刻变咗薄好多啦哇。我简直出血啦，因为呢你都知道香港呢排其实就开始转季啦。咁我早排就开始有返呢个跑步嘅習慣。咁我就諗住添置一啲运动嘅器材啦，包括啲跑鞋啊、衫啊、裤啊等等。咁我就一心諗住去日本血拼嘅，就 bookmark 咗一个 outlet。点不知呢真係唔知係咪佢哋早过我哋转天气啊，佢哋啲衫呢比较厚身寒。 即係香港好难着到。 好难着，同埋我本身諗住因为跑步你越跑会越热啦，所以我都係諗住着一件可能风褛，咁入面一件长袖打底就算啦，咁跑到咁长下就除咗件风褛。但係佢哋好多呢都係一啲入面有滑毛底嗰啲啊。 喔係 啦。一系就 hoodie， 咁 hoodie 就算啦，跑步好似好唔舒服咁。 但好多人鍾意着 hoodie 跑步㗎喎、哦。 但我又觉得好似好厚重。 即係我成日都諗緊佢哋系咪諗住焗汗啊，达至一个即系更加能够即系透支卡路里一个嘅效果。所以着到有咁多心，你知有啲拳手都系㗎嘛。 系啊系啊。 即系特登系即系令到自己嗰个嘅水分啊 出汗 啊。出 多啲啦。呢一个阶段我都有经历过。就系、是、我嗰时 减重 减磅 咯。 系 啊。 我直情夏天都着风褛去跑步嘅、啊。但系而家我就梗系唔想啦大佬。咁、啊、我就希望着返啲薄身啲。咁所以我今次都叫做买咗少少啦，又唔系好多。 Okay, 我记得嗰阵时候我去日本呢都系好鍾意行啲 outlet 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就唔系因为买衫，反而买鞋。因为呢喺日本尤其是一啲嘅 outlet 呢，佢哋有好多鞋款，首先就多先啦，有时候你可能喺香港见到，其实香港都好多㗎啦，即系有啲应该话日本冇嘅香港都可能会有嘅。但系个分别系在于哪里呢，个分别就系在于你喺香港买可能会贵，而我喺日本呢见过嗰时候好似例如我鍾意着一对即系有啲泵气嘅跑鞋啦，我自己成日都着嘅，而家你见我喺公司都成日着嘅。咁嗰对呢你喺香港买呢大概千零蚊咁样啦，假设平嘅。咁、但系嗰时候我喺日本欧莱执到两对呢，即系同款同色嘅， 系 平两三嚿水港币， 哇！ 咁即系性价比系真系抵嘅。 但系两三百蚊唔算多、啊，因为我今次都特登走去买咗对跑鞋嘅。咁我本身就心仪咗几款咁样啦，咁我今次去到嗰对咧，差唔多系半价、 啊， 但系个款式咧当然系旧啲，同埋有好多时候咧，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啊，日本啲 outlet 咧，如果你去买跑鞋，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都是练习用途啫，佢啲色水咧， 同款啊，色水唔同係有唔同價錢嘅。 係， 如果一啲係 啊，計啦。 唔係啊，你黑灰藍呢啲咧，大路啲嘅顏色咧係貴啲嘅。 係， 如果你係鮮紅色啊、鮮藍色咧，又平一橛噶咯。 會㗎，你嗰陣時候我就見過有一啲咧，佢最平嗰啲係越浮誇嘅色咧，即係越難 match 啊。 係啊， 有時候咧嗰啲顏色咧越係搶眼嘅話咧，就通常都可能會平啲啲。反而一啲叫做容易啲配襯一啲，好似頭先阿Nicole講嗰啲咧，係叫做咩深啲嘅顏色 啊， 黑白 灰啊、 白色啊嗰、類啊， 嗰一啲咧就可能個價錢就企硬少少咯。嗱，通常我覺得去咗歐黎買嗰啲鞋咧，都未必會好貴嘅，即係就算唔會話平得好緊要都，但係個價錢起碼都合理先咯。咁啊睇你追尋啲咩啦。我自己中意行嗰啲咧，即係一係就首先揾款，因為有啲款喺香港咧，就算有都好都可能會貴啲嘅， 同埋好難揾啦。而家香港咧，即係越嚟越多人中意儲波鞋噶嘛，一推出啲新款式咧，就會俾人炒到好高價。 但 係 都有嘅，因為我想話真係，如果係炒到好高嗰啲咧，照計嗰個量就唔多噶啦，即係通常有啲咩限量嗰啲咧。因為我啱啱先至同個 friend 講開波鞋呢一樣嘢，即係講開波鞋、跑鞋啊，咁佢即係有人問起啦。我哋喺個 group 入邊有人問起，就係話啊，而家咧你喺麗華波鞋街你見到嗰啲波鞋咧。咁其實都係嗰個款式，只不過顏色稍微有啲唔同，佢又唔係完全唔同。其實望落去係真係少少唔同嘅啫。咁佢話著嗰啲，因為嗰啲 suppose 係一啲好潮嘅鞋款啊，我著嗰啲出嚟叫唔叫潮啊？咁我哋即係有個朋友就即係自命係潮人啦、即係專係玩波鞋嘅。 我識唔識㗎？ 你唔識嘅，你唔識嘅。但係佢就話，即係佢話，如果你喺波鞋街你見到真係一個好平嘅價錢，佢有好多嘅貨量嗰啲，你著上身就已經係唔潮㗎啦。因为潮嘅嘢咧，你唔会喺波鞋街见到嘅，即系佢嘅说法系咁样样嘅， 都系嘅， 即系你真系要去一啲可能叫做嗰啲古着店啊，咁你先至可以揾得到咯。 或者你特登要去嗰啲潮同流连嘅地方咩元素？街頭啊，嗰啲就會多啲咯。 你有冇去行嗰啲啊？今次， 因為我今次咧，其實我就住近機場迪士尼嗰度，同東京市中心咧就大約個零鐘車程，所以我 都有啲隔接喎、 啊。係啊，但係因為我今次諗住化身做一個少女去迪士尼啊嘛， 係即係諗住去曬全天候留喺呢一個迪士尼嗰度啊。 即係有機會，我覺得可以講下，原來係真係好夢幻啊，同香港迪士尼係唔同感覺嘅，因為全世界都好。投入噶， 换咗套公主裙啊！趁我最近又有跑步啊，又有啲咧状态， 即刻换翻短裙嘅公主系嘛？ 沿住呢一个美国小镇，大家去 Let it go，Let it go 咁样系嘛？ 嗱，唔系我今次咧，其实去迪士尼海洋，因为日本东京咧有两个噶，一个就 系 迪士尼乐园啦，咁另一个就 系 迪士尼海洋，咁我就去迪士尼海洋，咁啲人都话迪士尼海洋嗰个设定咧，就同大家一般认知有少。少分別嘅，咁入到去可能佢係嗰個幽靈大屋啊，係咪叫做 Tower of Horror？ 係啦，咁嗰啲咧就唔係話咁童話式嘅，咁而我今次咧去到。又真係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事关呢入到去你冇諗过下所有日本嘅美少女啦好投入个个都买晒嗰啲头箍呢你都知啦有隻熊仔二呀、米奇老鼠二呀咁样㗎嘛全部人都戴㗎喎、男女老友都戴㗎喎、即係拍拖嗰啲就好明显嘅情侣装啦然后呢我睇一睇个价钱又唔系真係咁平㗎喎咁我开头呢就觉得唉算啦 人一世咪一世懒得嚟哋呢一度玩喎、 喂我系諗住留返啲钱去买条短褲啊你知唔知 咁但最后咩你有冇悭到啊 冇啦 咩諗住留返啲钱啫你睇个结果啦咪先。 结果系都系忍唔住要买返个好似趁下去先系嗰件事咁。 即系结果系 why not both?即系又买头箍又买短裤 ，Why not both？ 好正嘅，即系佢哋全世界系好悉心打扮，直情咧，你以为佢哋系 official 嘅员工啊？ 真系惨， 好夸张噶， 啲人唔会系员工。 佢哋好你都知佢通常啲装修好打扮得好靓噶嘛，咁佢哋就特登入去 cosplay 影相，咁就唔系话玩机动游戏嘅，我就走去排机动游戏嘅，所以我就净系带个袋仔就算啦。 佢哋就可能志在打卡多啲， 系，但系真系好开心，即系嗰个感觉，我冇咁高期望啦，所以去到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原来是这样的 不愿走玩到不愿走人家三年的时候 哇 全部日本妹咧都喺你侧边讲卡哇伊咁样，乜都卡哇伊噶。 佢系对住你讲啊？ 梗唔系啦。 乜嘢咩？哇，乜都卡哇伊，唔包括你啊？ 有几时出现过呢？就是、我去买嗰个袋仔，我本身谂住，唉，睇下几钱啦。如果唔系好贵，都趁下去买嚟玩下啦。咁样，咁行到埋去，一攞起。佢就卡哇伊咁样，咁我一男朋友又话我卡哇伊，咁我就好啦，咁我都卡哇伊一下啦。 所以话女人先几易赚咧， 都系嘅。 好啦，咁啊，即系关于呢个日本行程，我哋讲到呢度啦。转头翻嚟，我哋又讲下，因为其实你个旅程都多嘅，我又讲下韩国嗰边，睇下你有啲咩得着。 好。 啱啱放完假翻嚟嘅 Nicole 咧，就除咗去完日本之外咧，仲有去咗韩国嘅。韩国你去边啊？首尔啊？ 首尔系啦。 首尔啊，我就即系印象中咧，就通常都系话女人嘅天堂，男人嘅地狱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 有嘅，化妆品好多。 系因为好多女仔去韩国，尤其是去首尔呢一啲城市咧，咁啊，即系尤其是中意购物嗰啲咧，都几满足到嘅。即系例如话买衫啊，又平啊，跟住又多。多一啲嘅化妝品，頭先阿力哥有提過啊。咁但係通常咧，男士去嘅話咧，就真係陪嘅啫，即係全程係真係陪佢行。因為你無論去明洞又好啊，或者去邊度都係掃平貨，即係或者掃衫啊，即係掃女仔嘢都。男仔唔係冇嘅，男士就算話你話買衫都好啦，其實你話相比之下款式咧，都冇女士咁多，其實唔係咁多嘢睇咯。咁我聽埋唔少呢啲 feedback。咁你係咪又係大出血咧？ 我喺韓國就冇咁大出血嘅。事关我之前咧， 已经用晒啦，买头箍同埋买短 裤都系嘅，即系银包都冇乜弹药啦。一嚟，咁二嚟咧就系试过喺韩国一个好不愉快嘅经历， 系 好开心买咗成个 gift 都系啦， 系 翻到香港摆到我下一次去韩国都未用过嗰啲嘢，即系纯粹系享受咗买嗰一刻嘅愉悦，但系翻屋企其实冇用过嘅。自此之后就唉算啦，都唔好买咁多。即系、 你忍到手、 忍到嘅。 因为上次吓唔、知几年前嗰转嗰啲嘢仲喺度咁样。 其实最紧要我冇乜钱啫。 如果唔系， 如果我带咗几张卡去就真系豁出去噶啦。咁但系今次咧，因为我就去过朋友嘅婚礼，咁佢嘅另一半咧就系、一个韩国人啦，咁所以佢都特登带我哋去咗一啲比较local 嘅地方，咁其中咧，我就留意到而家咧，韓國其實成條街真係好多健身中心。我早排咧，有時睇啲網上邊嗰啲韓國綜藝節目咧，開始留意到咧，其實佢哋都幾有一個健身嘅文化，因為韓國嘅女仔咁，可能大家第一個感覺就是、佢哋整容好多咁樣啦。但係其實咧，佢哋對自己身形都好有要求，佢哋會好相信啦。只要我憑住自己嘅一己努力去做多啲運動咧，我就會瘦噶啦，就會變得靚噶啦。咁、所以咧，今次我見到有幾個我覺得冇諗過嘅畫面，就係咧啲健身中心門口咧擺一啲 banner， 就唔係大隻佬啦。是一个好靓嘅，真係好靓嘅女士啦。咁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可能有冇啲靓女嘅代表 ,Nicole 咁啊。你 嗰间嘢做唔住啦，所以佢见唔到。心粒啊大佬。唔系，即系其实我都有谂过你会用呢个做例子，但我冇谂过你真系咁讲出嚟，我真系佩服你呢个勇气。唔系咁，你又唔好举例咪得咯？大概知靓女系咪你求其啱个明星都好啦，勾晒嘴啊真系。 我见你冇反应，唔系即系我谂近啲嘅香港例子，可能系阿郑丽莎，即系蜘蛛女 系 系啦，即系佢都好靓啦，但系佢嘅身形好健硕噶嘛。我今次咧，嗰啲韓國健身中心門口咧，多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 model 相，即係過去可能好少見嘅。對於我啊，香港健身中心通常都係大隻佬啊嘛，佢而家咧原來女士咧都多咗好多呢啲天使嘅面孔，然後漢子嘅身形。 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啊，即係一個人嗰個體態啊、個美態啊，即係除咗淨係單單講個樣之外，身形都好緊要嘅。咁所以你話去健身咧，都唔再單單係男士嘅專利啦。即係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啦。你講真，有啲即係健身中心其實都有唔少嘅女會員噶嘛。咁佢哋去到又唔單止係話做運動，淨係話舉嘢啊、 跑步啊，有时候又可能 join 下啲咩瑜伽班啊、跆拳班 啊，我哋公司都有同事去啦，系咪先？其实分分钟可能仲多个男同事添。 其实系啊，我觉得，因为嗱，女士个消费咧，仲要系多元化啲。你只要同佢讲话，你跳舞啊，做瑜伽，咁又可能加一百几十呢、 啊、 又好愿意㗎喎、 啊。 男士就唔使啦，我个哑铃得㗎啦。我有支杠就搞掂㗎啦。 即係再唔係佢走去嗰啲公园嗰度求其好似喺街头健身咁样拉下举下咁就算啦嘛。 咪、啊、 不过嗱，真係讲起呢韩国嘅健身呢，其实近年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就兴起咗一种叫做 EMS 嘅即係运动健身啦。咁、EMS 其实 stand for 咩呢，就叫做 electrical muscle stimulation。即係意思就係叫做即係电流刺激嗰啲肌肉咧，从而带出一个嘅运动嘅效果出嚟嘅。咁我嗰阵时候我睇过咧，就系佢哋嗰边其实香港都有嘅，就系咧你做运动之前咧，首先你系要着上一啲嘅装备嘅。咁嗰啲嘅装备咧，可能即系会着喺你个身啦、上半身上面啦，同时之间可能又会包住你手臂啦、大髀啦，总之你想要收紧肌肉嘅地方。咁咧佢就有个教练咧，就会即系全程会帮你啦、monitor 你啦，即系例如话你要做一组点样样嘅运动，咁喺个过程入边佢就会设定啦，因为咧呢一个嘅 EMS 就会透过嗰一啲嘅装备咧，系发出一啲嘅微电流去刺激你嘅深层肌肉，咁理论上咧就系你嘅运动量咧冇你平时做咁多，但系同样地系可以达至嗰个效果嘅。咁一般嚟讲嘅话咧，佢输出嘅电流嘅频率咧就大概系20Hz 左右啦，咁所以对于身体嚟讲咧都唔会有危险嘅，但系你又唔好谂话哇咁佢都唔系好即系。重嘅電流即係會唔會感覺唔到啲咩呢？實際上係唔會嘅，因為你會係感覺到呢嗰、個身體嘅部分呢係會有嗰種呢好痹呀好麻嘅感覺嘅。咁呢一個 EMS 呢可以讲下有咩人呢係比较啱去用嘅。因为EMS 嚟讲啊，呢一样嘢其实就好耐之前嘅技术已经有㗎啦。 直情之前香港都有啦，有个靓仔球星贴喺个腹肌度，就话你贴一贴就有六嚿腹肌㗎嘛。 呢、這个系两种嘅，我哋先讲嚟，因为而家呢你喺出面例如话一啲嘅即係做健身嘅中心啊，又或者啲个运动即係 sports center 啊，咁呢佢哋有一种呢就係叫做即係可以话系一个比较全面啲嘅器材，你总之系装喺上身上面之后，佢有一个设定好嘅 program 去因应翻你嘅目标咧，而去配合帮你去做嘅。咁嗰个就 系 一个叫全面去做噶啦。咁而头先 Nicole 讲嗰个都系，因为咧有见即系可能嚟话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未必有时间或者有嗰个嘅钱去 join 嗰啲咁嘅地方。咁倒不如你可能系买一个可能电器铺，而家你都见到啊，之前斯朗代言嗰都系啦， 系啊， 就系其中一个咁嘅器材啦，就黐喺可能你个腹肌嗰度，跟住佢就会靠住一啲嘅电量咧去刺激你啊嘛，咁有人甚至乎讲就系话你黐咗之后你唔喐都可能震到个腹肌出嚟啊嘛，咁究竟系唔系咧？嗱，呢一个转头翻嚟可以讲下嘅。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休息前呢我哋就讲开呢个 EMS 啦，即係叫做电流刺激肌肉嘅一个即係运动啦，可以话系。因为基本上就係你做运动嘅时候，咁你就可以佩戴啲嘅装置，咁佢係能够发出一啲微电流嘅。咁佢刺激你嘅肌肉呢，从而係可以带出啊提升你个运动嘅效果咁。咁有啲人甚至乎就係话就算你唔做运动都好啦，你带住呢都能够系消脂嘅。咁其中有一个就係头先我哋提过嘅，好似大家比较会有印象，就是、斯朗之前都曾经代言过一个啦。咁就佢嗰个呢就係、是、一个即係类似係腰嘅一个装置嚟嘅。 佢直情係有六塊好似电磁贴咁样贴咗喺你个腹部。 係啦。 就话着咗你就可以有六个腹肌咁样。 係啦，因为就算除咗腰之后，佢都有一个小嗰啲嘅可以贴喺手或者贴喺脚嗰个品牌啊，讲緊嘅係。咁的确嗰个嘅即係装备呢係几方便而用嘅，因为你即係随意你贴咗之后呢，基本上佢就能够系即系有一啲嘅电流就系输出啦吓，咁但系因为咧佢嗰个导电能力咧始终系及唔上头先我哋有讲过就有一啲嘅所谓即系健身中心啊，咁佢哋真系有一个比较叫做全面少少嘅所谓大机啦吓，咁再加上咧你就咁用嗰、那个即系装备咧，或者喺冇专人指导嘅情况之下，冇一啲嘅配合动作嘅话，效果可能相比之下嗰、那个落差系大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就有时候咧你要谂啦，即系当你 即係就咁戴咗之後，你話係咪期望會有一個嘅效果會發生咧？係未必會有噶啦，因為有好多人有個誤解就係咩咧？呢一個即係叫做電流刺激咧，呢一個咁嘅裝置咧，大家諗咗就係話，哦，就算我戴咗上去之後，我唔喐。佢都能夠達至一個修身嘅效果， 啊、 即係本身你諗住有肚腩嘅話，我就咁裝咗呢嚿嘢上去嘅話，個肚腩就會收噶啦。 係翻公司坐都可以冇咗個肚腩啊！ 嗱，其實係唔會發生嘅呢件事，係認真係真係唔會發生嘅，大家唔好奢望呢樣嘢會發生啦。因為佢咧，如果真係要達至一個叫做修身嘅功效咧，係要配合你去做運動咧，先至個效果係會出到嚟嘅。如果你單純地就咁話坐喺度唔喐嘅時候，你黐嗰嚿嘢發電去即係電嗰啲肌肉咧。有人话吓、啊，即系佢嗰个感觉咧，系会感觉到完咗之后，件事系会 firm 啲嘅。即系可能例话你可能贴嗰嚿嘢摆喺呢个拜拜肉嘅肌肉嗰度啊，又或者可能放喺大髀嗰啲嘅肌肉嗰度啊。咁你原本系松泡泡嘅，咁咧电完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电四个字啦吓。咁佢话系感觉 firm 咗嗱，但系 系咪痹咗？ 系啦，嗱， 冇乜 feel 喎。 系啦，但系呢一个系真系心理作用定系咩咧？咁呢个就真系即系自己判断翻啦，系咁好难一概而论啦。但我只可以话呢一嚿嘢其实你如果就谂住单靠去做修身系唔得嘅。不过真系如果用嚟做运动嘅话咧，嘅效果系几好嘅。 因为我都有听过啲朋友咧，佢就系试过话佢就形容佢嗰个咧系一件衫咁嘅样嘅，咁但系就可以都系有啲微电流咁。佢就话咧，原来你一路教嗰个电流嘅强弱，你会 feel 到好似负咗重咁样嘅。咁我纯粹我推测啫，可能佢本身已经喺度搞住紧你啲肌肉咁样啦，就令到你啲肌肉已经用紧少少力噶啦。然后你再做翻你平时嗰个强度咧，你就会觉得吃力啲嘅。同埋佢都形容咧，就系话用完嗰啲衫做运动之后咧，系。觉得辛苦咗好多嘅，即系普通一般可能做掌上压做十下都冇问题，但系着咗嗰件衫做完十下咧。是辛苦过的。 是咁因为 觉得负重 的。咁或者可能讲少少啦，呢一个 EMS 技术佢个原理系点啦。因为正常我哋做运动嘅话呢，基本上就系我哋即系做緊喐动緊嘅时候呢，咁我哋嘅肌肉呢就会接受大脑发出嘅信号，就会开始活动。咁所以呢嗰啲肌肉先至会系咁喐啊，系咁即系锻炼啊，咁你先至会 firm 会实啊嘛。咁而 EMS 技术呢，基本上就通过呢个电流刺激呢，佢直接将信号呢就系、是传到去肌肉嗰度，咁就令到你大脑就产生一个，咦，佢而家有一种即系被动嘅效果，咁、所以咧就可以达至一个更加高嘅效率去健身去修身，就系咁解嘅。咁、其实 EMS 技术咧讲紧嘅都已经由200年前开始已经有科学家系提出咗咧，就系能够用呢个电咧去激活肌肉嘅一啲嘅科学依据。嗰阵时已经有人提出过呢一样嘢噶啦。 哇，有冇咁犀利啊？喂，咪一住等我又做下科学家，而家预言下。唔知几百年之后系咪有机会成真系嘛？ 系啦，咁所以咧，去到上个世纪60年代嘅时候啦，咁前苏联嘅科学家啦，亦都将呢个 EMS 技术开始应用到去精英运动员嘅训练入面，咁就令到佢哋增加一啲嘅肌肉嘅。咁所以其实头先我有讲过咧，就系话有几种人咧，其实系即系特别即系会应用到呢个 EMS 技术嘅。咁啊，头先有讲过就 系 一啲嘅专业运动员啦。咁因为 EMS 系一种嘅电流刺激啊嘛，咁你唔系自己用力，所以做嘅时候咧，你唔会觉得好攰嘅。做完正常嘅练习咧，做到冇力都好啦，一样可以用 EMS 嚟即系超越平时嗰个嘅练习嘅。 喂，嗱呢一样嘢咧，我记得我以前做运动员，我真系好少听嘅。但系我突然谂起一样嘢咧，就系啲伤患啊，例如做物理治疗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系。电的部分呢，咁佢就话係帮你可能放松啲肌肉啊，又或者帮你消炎咁嘅作用啦。喂，其实係咪即係可能我哋之后可以揾下呢，係咪嗱，我纯粹苦于嘅猜测啫，係咪佢帮你放松咗啲肌肉，然后呢你又要夹硬再做返你平时嗰个嘅运动强度啦，变咗呢嗰个训练效果係提升。 都系， 即系你本身可能嗰嚿肌肉系稳阵噶嘛，但系佢可能电下电下你，咁你本身冇咁集中，放松咗啲，然后你又要夹硬做翻平时嗰啲嘢，咁你咪劲咗咯。 因为头先我有讲过就系、是，嗱，头先我想讲话第二类人通常会用到 EMS 技术嘅就系一啲伤患嘅朋友，你 Coco 讲系讲啱嘅。咁点解咧？头先我有讲过啦，就系、是、本身你唔需要话喐动太多，但系亦都达至一个运动嘅效果嘛。对于一啲即系伤患嘅人，可能曾经。 經試過，可能唔知點樣樣整 拗柴咯， 簡單咩撕裂韌帶嗰啲啊，拉傷肌肉嗰啲啊。咁你如果要去復原嘅話，你有時候你就勉強去喐動佢嘅話，反而可能啊，即係可能用錯力啊，或者個姿勢唔啱嘅話，你只會令到個傷患惡化噶嘛。咁而 EMS 咧，佢就基本上就係憑住嗰個電流刺激咧，你就算唔需要大幅度咁樣去喐動，但係同時之間亦都能夠鍛鍊翻嗰個部位嘅肌肉啊嘛。咁嗰個 concept 有人就係用嚟咁樣去應用嘅。咁就第三種人就基本上會用到 EMS 嘅，就係所謂大家嘅懶人啦，即係一啲冇足夠時間做運動嘅人啦。咁啊，因为咧，点解咧？的确，你用 EMS 去做咧，其实你可能用20分钟做 EMS 配合住去做运动嘅话，你可能已经系达至一个即系双倍时间嘅效果嘅。咁所以有啲人就系觉得啦，我即系带住嗰啲嘅装备，同样地可能去跑步啊，又或者可能去做一啲嘅深蹲啊，或者去做一啲嘅掌上压啊、sit up 啊咁，咁、那个效果其实系会比你就咁做显著好多。 是不是直情呢，我想起有一样东西我都试过，就是用一样东西，就不是 EMS 的，它就叫做 Power Plate。那其实听落个名字好像很犀利，但其实呢它只是一块会熄震的板。但是呢你在那块板上面其实它很微微的震动而已。但你在那块板上面做一些平时你觉得很轻松的，只是可能深蹲这样。你都會覺得吃力好多，所以如果可能你加埋啲電流刺激咧，變咗你個肌肉嘅運用比平時多咗好多嘅時候咧，你就好似縮短咗嗰個訓練嘅時間，但係都達到同樣嘅效果，就啱曬啲懶人用啦。 嗱，不過咧，即係有樣嘢，即係如果大家會想去嘗試嘅話，就要留意一下啦，因為有啲時候咧，你係呢個電流去刺激個肌肉啊嘛，咁佢刺激嘅咧。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来的。咁而嗰个嘅疲劳反应呢，相比起有时候你真係就咁做运动嘅话呢，或者冇咁觉啊。咁但唔等于佢唔疲劳喎。咁即係有啲人玩完呢个 EMS 之后呢，一般嚟讲可能佢第二日冇咩 feel， 有时候你如果做完一个好剧烈嘅运动，如果你平时少运动嘅话、你第二日会你感到周身酸痛㗎嘛。 係啊係啊。 你如果玩 EMS 嘅话呢，你第二日可能未必会有呢个反应嘅。但係当你去到第三第四日嘅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嗰啲嘢系出嚟啦，系真系超级酸软嘅，咁真系会有嗰种咧，系用20分钟就可以感觉到咧做5分钟疲劳运动嗰种嘅感受嘅，系咁所以呢一个即系大家可能要留意翻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即系作为喺都市人生活嘅话，有时候你时间唔系好健使嘅话，呢一啲嘅装备某程度都可能可以帮到你，可以考虑一下嘅。 同埋我谂佢而家慢慢开始广泛应用咧，个价钱应该会平。做一大撅噶啦！我记得嗰时我朋友用啦，佢直情系要特登去到嗰啲 center， 都几贵噶，即系仲贵过你可能揾个私人教练咁样。咁但系而家我相信，如果佢普及咗，然后大家又好想试下嘅，都可以揾日一齐试下乌加兰。 好啊，你过惊你啊！ 乌加兰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咁啊嚟到最后一 part 呢，都系时候汇报下我哋今个星期嗰个嘅即系状况。 系。 健身做运动状况。都唔系好咁用健身嚟形容呢件事系。咪咁啊 ,Nicole 系有嘅，因为佢就由上个月开始嘅。咁上个月呢就啊 ,Nicole 系宣告失败啦，挑战失败。 因为山竹咯又要讲多次。 咁佢就话每个月呢要跑 80K, 咁其实条数呢就计过度过，照计如果你每个礼拜 keep 住可能去跑两三日嘅话呢，即系要达标应该就唔困难嘅。 系嘅。 咁今个月呢完啦，系咪咁啊，所以都即系时候汇报一下你嘅状况啊。 今个月呢，虽然我就差唔多系成个礼拜唔喺香港啦，但系因为上个月嘅失败，所以咧，我今个月系储足理数先敢放假嘅，所以我系达标噶。 我其实都对你好有信心，因为咧上个礼拜我记得同你倾嘅时候咧。 你就已经讲到话争好少嘅啫， 系 即系基本上咧要达标就冇乜太大嘅难度， 系 如无意外应该可以嘅。咁啊，讲下啦，即系成绩如何？80K 过咗啦， 80K 过咗， 系啱啱过啊，定系过得都几多下咧？ 我觉得都系叫做啱啱过嘅。我而家咧其实就差唔多80.7公里左右啦，系啦，咁但系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基本上就系冇跑过嘅，就全部都系休息嘅。 如果唔系可以真系。 我谂可能可以 到100都唔出奇， 系啊！我谂可能直情可以突破100添噶，同埋因为我直情咧系感觉上啊吓，我今个月咧系好起劲嘅，即系上个月失败咗啦，但我今个月咧，如果我 set 即系80公里呢一个目标咧，我觉得。对于自己嗰个 self discipline 啊，系有好嘅影响嘅，因为你可以自己编排时间，即系变咗我以前咧运动员嗰种就唔系嘅，你每日按住嗰日嘅 schedule 就有少少，交足功课就算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而家系一个好大嘅目标，就系80公里。咁变咗我知道，哦，原来呢一个礼拜我跑唔到步，咁就其他时间俾心机啲啦。咁所以我就今个月咧。我就嘗試係努力啲啦，同埋每一日都將自己個進度配合個進程咁樣，咁所以就OK 啦，唔錯啦。 嗱，咁你今個月就達標啦，有冇諗過下個月咧就加碼？ 嗱， 都係維持八十歲。 我都有諗過嘅。 持之以恆咧，定係？ 我都有諗過嘅，我諗緊。我真的不是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所以呢有想过不如挑战85公里啦。因为今个月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因为有些朋友陪我一起跑，跑一些长的距离。所以基本上我每个星期一呢我都跑跟可能 10K 以上的，所以个目标就易啲做到。但是下个月呢我就我都唔知啊，85公里啦不如。 好啊，你试一试先啦吓。咁嗱，我讲下我今个礼拜呢嘅状况。咁因为呢我系好开心嘅，因为呢我就收到一份礼物呢，就系我嘅智能手表呢就终于都到咗啦。咁我太太送俾我㗎啦。咁呢一隻手表背后嘅意义就系咩呢，就鼓励我多做运动啦。就都系最大的原因嘅。咁坦白讲我由收手表嘅开始呢，连续两日呢我都重拾返落去呢一个 gym 嗰度呢，就係做跑步。 哇， 同埋有去举嘅。 哇，好抵买喎隻表咁样。 唔係，咁但係暂时嚟讲都係两日啫，究竟能唔能够坚持呢？所以呢我就喺呢一个礼拜呢我就諗緊啦，就係咪应该好似 Nicole 咁样定目标俾自己。咁但係因为我同 Nicole 唔同嘅地方就係呢，我自己真係唔係太跑步嘅。即係我係跑步係好勉为其难嗰啲，唉好啦跑。咁我做，但我实际上面真系麻麻地，我系比较中意可能真系即系做下健身类型嗰啲啊，即系举下嘢啊，做下 sit up 啊嗰啲咁样样嘅。咁所以我咧俾自己嘅目标就系咩咧？系从体重嗰边着手。嗱，我亦都有谂过咧效仿力高，因为其实另外一个点解你咁有动力去做，就是因为你都会即係公开你而家可能做运动嘅进度 啊可能喺 IG 啊或者 Facebook 嗰度分享 啊 嘛。 係啊 係 啊 係 啊。 我係有諗过好唔好学你咁样呢， 唔係我觉得真係好有用啊。你问我呢、其实我真係觉得好有用嘅。当你身边嘅人都知道你有呢一个计划呢，佢哋係会次次都话80K 未啊你咁样。阿江建聪呢都走埋嚟同我讲话，喂我都过咗喇，你几时过啊咁。咁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公开话俾你嘅朋友听，唔好将佢收收埋埋呢，其实係一件好事嚟嘅。同埋你嘅朋友会同你讲话，喂一齐啦冇问题啊，你咪跑步啊，过嚟同我一齐跑步啊咁样。 係，但我想走嘅方向同你唔同，因为呢我就觉得我做运动嗰方面呢，而家我感觉因为呢两日嘅经验话俾我知呢，似乎即系做运动嗰 part 咧，我应该可以驾驭到。反而我觉得难嘅地方系饮食嗰方面，因为咧我发现咧，我饮食嗰方面咧，尤其是当你做完之后你好肚饿咧，咁你就手有咩就想食咩噶嘛。咁我就谂紧，如果假设我真系会开一个 IG， 又或者可能喺 Facebook 嗰度分享嘅话咧，我就谂住不如 monitor 究竟我每日食嘅系乜嘢嘢啦。 啊嗱，呢一样嘢我都有谂过。我之前咧咪同你试过啲减肥餐嘅，即系虽然嗰一日 是个试用版，所以是三日。但是呢我就是想试一下去完这个日本和首尔之旅之后呢，我就觉得自己肥了一点。我想过订他那个不知21日餐，即是一个月这样的 trial。 我就没有说特登一定要减肥餐的。即总之我就想好公开地告诉大家知我每日三餐或者我每日吃过什么东西。总之我有吃的时候就插张相就给大家看。咁跟住后屘呢就睇下究竟嗰、那个成效嗱、真係配合埋我做运动㗎嘛。咁我可能会喺应该11月1号开始啦，我就諗啦，即係今晚11月1号开始啦。咁就将我嘅体重同埋我跟住嗰个礼拜嘅成绩就公开。咁中间过程食过啲乜嘢呢，咁睇下究竟有冇所谓嘅一啲嘅成效。 好啊。 咁每个礼拜汇报下啦，好冇先。 好啊。 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跟进我哋嘅进度啦。今日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